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二，农历8月21，北京小雨转阴，11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就俄中友协成立60周年致贺信。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疗联合体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通过深化医改，优化资源配置，保障人民健康。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公报， 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3年世界第一。 伊拉克政府宣布对库尔德自治区实施新反制措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在第4个国家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必须付出百倍努力，全党全社会要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作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庄严承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自强自立，苦干实干，全党全社会用心用力帮扶，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进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习近平强调，在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要发扬他们扎根基层、敢挑重担、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各方面坚定信心、积极行动，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合力。基层一线扶贫工作者是脱贫攻坚的生力军，对他们要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保障，支持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奋发有为、大显身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更强的责任感、更硬的举措、更大的气力，着力破解制约脱贫的关键瓶颈和突出困难，着力提高脱贫攻坚实效，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在京举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央广消息，俄中友协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昨天在莫斯科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中友协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60年来，俄中友协始终秉持对华友好理念，积极开展两国民间交往，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积极贡献，是巩固和发展中俄关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习近平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当前中俄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俄中友协以成立60周年为契机，开创两国民间交往新局面，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民意相融做出更大贡献，助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就俄中友协成立60周年致贺信。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带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今天播出第二集，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采制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马闯。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都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党的18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 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让创新贯穿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坚持协调发展就是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了攻坚之年，取得初步成效。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越来越清晰。 中国有句老话叫良药苦口，我们采用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剂良方。面向未来，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5年来，1500多项改革举措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中国将在新理念引领的发展之路上继续前进，一步步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21集，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采制：央广记者何源、柴安东、孟晓光。 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院长杨朝明坐在总书记对面。 那么总书记啊，开宗明义，他说啊，我这次来就是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天地人和精神爽，乐在其中，心欢畅，社区好了，祖国好， 富强。 在曲阜周公庙社区小剧场，村民自编自导的三句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上演。村民徐秀玲说，如今邻里走动多了，感情深了，素质也提高了。总书记曲阜之行后，诗书礼乐之声引来更响亮、更广泛的合唱。截至目前，曲阜市累计开展儒学培训1200多场，受众超过60万人次。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他强调的就是啊，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儿女啊共同的魂，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文化啊，是为这个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在不同的国家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传播我们中国的声音，同时呢把中国的文明和各国的文明呢能够交流互鉴，一方面为中国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呢与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啊建设持久的世界和平。 怀揣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河北张家口赛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今年1月23号，总书记来到这里，在赛区临时展馆沙盘前听介绍、问规划。 高铁站在这儿啊， 高铁在这儿。 高铁站高速路这边还有一条高速路， 这是到北京延庆，从延庆的赛场连过来的。 新修的。 总书记到展馆外平台远眺冬奥会相关场地规划用地，他的外套胸口处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十分醒目，给每一位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一个时间空间啊，还是要合理，空间的这个承载力，它的承载度你一定要掌握住，资源要素配置啊也还是要合理，规划理念要搞好，规划思想科学先进，这路就对了，道路对了不怕遥远。 张家口市崇礼区冰雪运动不仅改变了这座小城的模样，也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近几年冬天来崇礼滑雪的人几乎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崇礼区区委书记王彪说， 现在我们感觉自己心里亮堂堂的，方向特别明确，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不忘总书记一切嘱托，交上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的答卷。 2021年，我们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举办北京冬奥会，是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重要契机。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疗联合体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到今年9月，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已全部开展综合改革，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65%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了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患者就医负担持续下降，90%的三级医院参与医联体试点，实现同级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可以就近就医。医改既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经济举措，必须持续推进。下一步，一是卫生计生委要牵头，抓紧制定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成果的方案， 中央财政要给予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牵头制定方案，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推动建立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机制。二是确保十月底前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参加医联体建设，通过设置不同报销比例等措施推进分级诊疗，医务人员在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内执业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执业机构备案手续。三是有关部门要集中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四是推动在医疗机构之间实现就诊卡和诊疗信息共享，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推进医疗便民惠民服务。会议指出，截至九月底，全国所有省份和统筹地区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并联网运行，下一步要继续扩大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范围，逐步将更多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有关部门要加快研究解决一亿多外出农民工和广大双创人员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结算问题，要加快相关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对接共享和整合，严格异地就医费用监管，要加大力度解读异地结算政策规定和办理流程，让群众听明白会使用，切实把好事办好。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昨天举行，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9人，列席12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李刚、屈淑辉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和撤销刘生杰同志中央纪委委员职务的报告，确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前作出的基于李刚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基于屈淑辉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和撤销刘生杰同志中央纪委委员职务的决定。 央广消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至2016年12月，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行有效且向社会公开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系统汇编。汇编集中反映了6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于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喜迎十九大。 安徽省日前顺利通过国家考核，成为中西部首个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线全覆盖省份，提前3年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确定的目标任务。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我们长虹中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风雨飘摇常败不堪的一所学校。 长河中学是安徽铜陵市宗阳县的一所农村寄宿制初级中学，校长吴先军告诉记者，学校的基础设施一直比较薄弱，学生们上体育课连个像样的操场也没有，经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今随着安徽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长河中学先后获得投资484万元，建造了标准的运动场、4个标准的篮球场，校园环境焕然一新， 学生于亚文。 很多的设备都已经增加了，重建了那个塑胶操场，让我们的体育也可以开展得特别顺利，每天都很开心。 近年来，安徽共投入700多亿元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县域内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差距进一步缩小，改革学校的教学方式，在线课堂逐渐被广大农村学校、偏远学校的师生熟悉。枞阳县长河中学语文教师何春生： 有多媒体教室，学生更喜欢听，课堂的包容量也更大，这是信息化教学给学生带来的方便，也给我们老师带来的一个便捷。 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从2013年起，安徽省对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实施交流轮岗制，目前共交流35273人次，占比达到40%。为了让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安徽省从2015年起，每年安排2500名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支持计划，目前共培养了5000人，有效缓解了乡村教师短缺问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表示： 我们通过5年的努力，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基本上达到了100%，让我们每一所学校都有相对均衡的办学的条件，让我们每个孩子呢都能有相对均等的入学的机会。以后啊，我们要向着我们优质均衡这样的一个目标迈进。 19大代表风采， 田表村位于海南中部山区白沙里组自治县。杨峰吉是村里第一批高中毕业生，1998年他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那时村民们一年到头只有500多块钱的收入，不能再让乡亲们过苦日子。抱着这样一个朴实的想法，杨峰吉带头示范种橡胶，走村串户做村民工作。 山多田少，我就琢磨一下就种橡胶了，就动员他们种一些橡胶。 橡胶林一点点绿起来，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杨峰吉又琢磨起在橡胶林下养殖的新门路，分别成立了5个专业合作社，收入提高了，乡亲们的思想也要跟得上。这些年，杨峰吉坚持每个季度下到村小组讲党课，用通俗的语言把党的精神传达下去。如果婚恋市场上有一张地图的话，那么在10几年前，作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重庆开州区长沙镇齐胜村是很多女孩子谈婚论嫁必然要绕开的地方。看到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外打拼多年已经创下一番事业的熊尚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毅然回村竞选，当上了齐胜村的党支部书记。要致富先修路，钱是绕不过去的大问题。熊尚斌咬咬牙抵押了自己的资产， 出去筹资的时候把自己房子都抵押了， 上贷款和自己投资，我一共垫资了100多万块钱。 路修好了，就该想办法让村民们致富了。熊尚斌另辟蹊径，在土地入股的同时，还将政府产业扶贫资金折股到贫困户的头上。如今宽敞整洁的硬化道路贯穿全村，村里又通过多渠道筹资合股发展乡村旅游，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将于明天10月11号开通。19大新闻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将及时发布大会的各项议程动态、公告、通知等，用中英文为中外记者和国内外读者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息，提供历次党代会的背景资料、党的理论知识等。中外记者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咨询了解新闻中心各项服务内容和措施。 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党的19大召开前夕，9名来自基层的年轻共产党员昨天与中外记者见面，谈自身作为，谈心中感受，谈身边变化，展现出共产党员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39岁的高继兵是中国交建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项目部的一名工程师，参加工作17年来，他一直在施工一线从事工程技术研究，在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建设中参与研发了诸多世界领先的技术。 我们负责建设的主要是大桥的控制性工程、捣碎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500项专利，我们用1年的时间完成了常规需要3年的外海沉岛建设，我们用 四年完成了常规需要8到10年的外海城管隧道建设，目前工程正处于收尾阶段。 谈到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工作成绩时，这些年轻的党员代表说的最多的是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强大的祖国一直为自己的成才成长提供着最好的发展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85亿美元，今年以来已经连续8个月回升。 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在境外已经上市的一些罕见病用药，对于临床特别急需的，可以接受境外的数据直接批准上市，保障罕见病患者有药可用。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天公布，将于今天在香港国际机场推出访港旅客自助离境服务，利用容貌识别技术协助确认访客身份，整个离境程序大约20秒。 昨天是第48届世界邮政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邮政业创新驱动跨越发展，业务总量、业务收入规模分别增长3.6倍和2.7倍，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3年稳居世界第一，对全球快递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指责伊朗违背了伊核协议精神，表示美国可能退出伊核协定，并对伊朗作出新制裁。伊朗官方昨天对此作出强势回应。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9号表示，如果美国制裁伊朗的新法案获得通过，意味着伊朗和美国在未来绝无可能展开对话。伊朗会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一样对美军进行反击。而针对特朗普要退出伊核协议的表态，伊朗总统鲁哈尼回应称， 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了不能撤回的胜利果实，没人可以取消伊核协议，特朗普不能取消，即便再出现10个像特朗普那样的人，他们想取消也做不到。 伊拉克政府昨天宣布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实施多项新反制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将所有设在库区的移动通信公司的管理权收归中央政府，并要求将公司总部迁到首都巴格达。9月25号，伊拉克库区不顾各方反对而举行了独立公投。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北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发生森林大火，到昨天晚上已经造成大量房屋被烧毁，上千人撤离，多条公路被关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昨天宣布，加州北部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郑兰，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